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1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朴槿惠不久前参加第20届伪国会开院时，又拿着我国的核放出了种种对抗妄言，接着给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发去了有难听的恶语贯穿的动画信函。在历史性六一五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前夕，朴槿惠就从青瓦台后房里走出来，放出蓝言，说北方的核开发阻挠南北关系改善，现在是为完成北方无核化这一课题展开意志斗争的时候等等。这充分说明朴槿惠可怜的丑恶面目，他抱着直到死亡为止不能放弃的病态的对同胞敌对感，还患有对北方核恐怖症，所以随时大发狂症。朴槿惠说，我国的核开发从根本上阻挠北南关系改善，这是一种颠倒黑白的最厚颜无耻的妄言。如果说我国的核是北南关系改善的障碍，那么应当说从数十年前起拉进美国核武器的南朝鲜当局是从根本上阻挠北南关系进展的对抗死党。像内外一致所评论的那样，今天北南关系改善的主要障碍是亲美保守集团的对北敌视政策和同胞对抗活动。他们要放明白，真正改善有全体同胞一致要求的北南关系，是从全部除掉朴槿惠之类的亲美对抗分子开始的。我国的核对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这一蓝言是完全歪曲并捏造对朝美核较量本质的。美国用庞大的核网覆盖全球，挥舞核棍棒，肆意毁灭那些不服从他们自己的国家，现在这个时刻也对我国进行最毒辣的核威胁。还有日本反动集团等西方世界的乌合之众为此全部动员起来。目前南朝鲜傀儡集团几口宣传说北方的核武器是一种威胁，但我国拥有核武器是一种必须的自卫选择，为的是制止由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专横和侵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主权，保卫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的确，我国的核是付出昂贵的代价来拥有的，它不是破坏朝鲜半岛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而是遏制超地区多重领域多重功能的新世界战争的实际力量。谁说什么我国的核是一种威胁等等无理取闹，谁就是最穷凶极恶的和平破坏者和真正的核战争放火者。虽然朴槿惠政府在民族面前犯下了弥天大罪，但是我国遵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最正确、最光明正大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本着不问过去的原则，重又伸出了善意之手，还屡次提出了实际性对话建议。对此他予以恶语重伤，说什么其目的在于脱出制裁和施压所造成的困难局面，这不可不谓是对抗魔女被同胞对抗意识冲昏头脑的坏话。他说要打破由北方造成的挑衅、对话、补偿、再挑衅这一恶性循环，这是一种要掩盖挑衅者真面目的强盗诡辩。我们和敌对势力的对话是由于侵略者只能屈服于我国正义的强硬对付而得到实现的，如果有了什么补偿，那是他们自愿交出罪恶代价的。朴槿惠甚至放出妄言，指责我国的人权问题，这是一种厚颜无耻的欺骗行为，其居心在于掩盖他们自己遭到内外谴责和抨击的前所未有的人权蹂躏行为。如果朴槿惠尚未醒悟过来，贸然策划用反北恶语重伤和卑鄙妄动来维持自己奄奄一息的残命，那么他那以卖国腐败透顶的肮脏身体会完全埋葬在民族的诅咒和愤怒之中。